奇花一朵，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。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好想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曾困顿、颠簸、迂回。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，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。下班路上，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，将理想进行到底。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10月21日至11月30日，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，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，天天有奖最难圆场礼，只要来了都有奖。记住，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。 全民双十一狂欢购不停，涿州东风日产、东风启辰开抢啦！99抢1000元购车券，1元订车抢保养，首付17000抢特惠车。电话366-9210，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。 是强劲动感，更是万千灵感。BMW 三系 TT 配备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迸发强劲动力，更有 M 运动型带来动感驾趣。BMW 三系 TT 灵感四放，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5780-9580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959资讯快报。 11月9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对全市双带工程建设进行现场督导检查，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双带工作，确保群众温暖过冬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参加调度会，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督导检查。调度会上，各相关单位、乡镇办事处分别就双带工作的进展情况、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进行汇报说明。陈宇指出，各单位和部门要在思想上切实重视、明确责任，要进一步讲政治、顾大局，加强协调配合。施工单位要千方百计保工期、抢进度，实施超常规举措，保证工程质量，保障施工进度，着力解决施工过程中的突出问题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，排除万难，全力以赴，确保如期顺利供暖，让群众温暖过冬。近日，保定市2017年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工作考核评估组到涿，对本市计划生育工作进行考核。市委副书记李庆杰、副市长赵玉芬陪同，考核组对涿州市的计划生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。近日，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，涿州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振宇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近日，河北省召开外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涿州市副市长李庆林与相关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、相关企业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李庆林要求

还难过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。 我最爱你，爱你。离别了才知道 己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 想吃酵素安的燕窝，好长的一个名字啊，点的一首小幸运啊，送给你这首歌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过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可以送给自己，也可以送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胡彦斌的音乐让我说爱你。 在我还记得我们过的每一天，记录下来的每一片和每一点，还有那斑驳吉他，好久没有人去擦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 角写下的屋檐，阳光有点刺眼，一转眼一瞬间，是谁清楚的期限，那是个难忘的冬天，下的雪都有点甜，因为你的出现我第一次失恋，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过的每一天，音乐记录下来的每一片和每一片，还有那把木吉他，好久没有人去擦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演唱的音乐《让我说爱你》，这首歌很言简意赅哈，歌名就像我们提到了，用音乐来表达我对你的爱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孙悦演唱的《大家一起来》。

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《沧海一声笑》，我们应该挺熟悉这首歌的吧，是《笑傲江湖》的主题曲。这首歌呢，它不是原唱哈，这是任贤齐的翻唱版本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澎湃新闻的消息，说11月12号呢，国际乒联德国公开赛男单首场半决赛，德国球手火力全开，本土作战奥恰洛夫苦战7局，最终在决胜局以15-13战胜头号种子樊振东，率先进军决赛。樊振东和奥恰洛夫的7局比分分别是11-13、7-11、11-7、11-3、9-11、11-8、13-15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前张继科首轮被葡萄牙选手阿波罗尼亚淘汰出局，许昕和林高远则是止步1/4决赛，周宇在第二轮中被樊振东淘汰，严安在次轮被奥恰洛夫横扫，小将周凯和于子阳则没有从资格赛中突围，目前男乒8位球手已经全部出局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啊，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的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吴雨霏演唱的《生生世世爱》。 有意的人都要回来，爱总会来，生死注定的来世再爱，真爱亲身体验过，春去秋又来，见到此生死无法也能摆，前尘人好心动化灿烂的海，爱很久长，但生生世世既执着的信念每一天在，多遥远的路都阻挡不住再次拥有没距离的温度，是此自由生生世世，用爱不懂相拥，错过了最爱，送一千祝福，再默默相助，恐怕你以后不自觉流泪路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吴雨霏演唱的《生生世世爱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我们的听众点播的一首《伤心太平洋》。

360度全景天窗，百公里零油耗，脚踢吉姆尼，玩死迈巴赫。 这是啥概念车呀？ 不是车，是滑雪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，回复八，原价776滑雪体验课，现在两人只需69。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，回复八哦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蔷啊，一位80年代的 disco 女王演唱的《一阵烦恼风》啊。张蔷的这首歌还是很带感的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啊，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希望能够给你在路上的你一丝愉悦和放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后弦演唱的《娃娃脸》。 留个印号，你的眉梢， 你的眉梢， 加个括号，你的微笑， 你的嘴角， 牵着独特的白马，细细的卷发，叫一声洛丽塔，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。格林家的公主，安徒生的女娃，牵手的孩子，喝着幻想， 喝着幻 想，下着猫。 这首歌是来自后弦演唱的《娃娃脸》，很小清新的一首歌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，啊，希望在路上的你能够安全回家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Betty 点播的一首《他说》，有来自林俊杰的演唱。 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说无所谓，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。

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抚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说人只有将寂寞作断，才可以重拾喧闹，把悲伤过境，才可以重建欢颜，把苦涩尝遍，才能够自然回甘。而老李呢，也在多年前唱了一首歌叫《寂寞难耐》，直到现在呢，我们每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度过那个很寂寞的时刻，我们会觉得当下的时光非常的熬人。可是最后啊，我们要去了解的事实是，如果只是因为寂寞难耐就做一些错误的决定，始终会把所有的将就变成最后的折磨。接下来要听的是范晓萱《消失》。 没有被早距离的

佳慧，无法割舍。遇到对的人是什么感觉哦？很多结了婚的女生朋友呢，都会说，就是感觉那个人不会走。你不需要耍任何心机手段，不用去想怎么留住他的心，他的胃，他就是不会走，他就是无法割舍你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，阿杜，天天看到你。适合于一对恋人刚刚开始一段爱情了，你侬我侬，如胶似漆，片刻都不要离开，你黏着我，我黏着你，也觉得哇、哦、好妙哈、啊。可是真正的一段时期爱情长跑之后，一定要有距离感呢、啊、这样才会有美感，不然就是一条死路，此路不通啊，此路不通固然就是死路了。我想如果你真正的懂得如何去爱的话，一定要把它抛远一点啊，这样它才能够弹回来啊，不然我想女生一定要铭记了啊，你管得太紧了，你黏得太多了，对方就一定会让你有一种落差感的啊，你就会觉得他不爱我，实际上别人还爱你了，别人也很爱你了，只是你觉得啊你没有得到同样的很有捆绑的，很有束缚的那份爱了。放轻松一点不好吗？更自信一点不好吗？这首歌来自小美江美琪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。在1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里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3、4点，可是亲

蓝心湄演唱的《一见钟情》。一见钟情呢，有一见钟情的惊喜，看透风景有看透风景的珍惜，所以不用去怕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就觉得自己品味太差了。你要想想，很多人和你一样，只能证明自己眼光好啊。所以一切的评判都在于你自己的内心，到底是要一见钟情，还是要多给一些时日。继续要听的是《逃跑计划》，阳光照进回忆里。

的桥千姿百态，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，金鳌玉栋望北海，十七孔桥连玉带，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，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，卢沟桥的狮子啊最奇呀怪，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，哎哎哎哎呦，桥啊有天风采，过街天桥傲龙出海，地下通道穿长街，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，安贞桥明珠绕呀花台，立交桥是修得特别呀快，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，哎哎哎哎呦， 城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